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三十集，听到这个声音，黎雀误将这一声当作是欲求不满的呼唤，闷哼了一声作为回应，唇一路上滑，一直滑到橙子的耳边，柔软的撕磨了一下，辗转去探索他的唇。橙子却将头一低，将脑袋埋进黎的胸口，扮演鸵鸟。黎的唇落在他发髻，没落地停留在那里，手却依然箍着橙子没有松开。橙子的手逐渐恢复了力气，轻推了一下就挣脱了黎的怀抱，却飞红着脸，抬眼到处乱看，努力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黎的眼光却落在他脖梗上的那一朵淤红，斜斜地笑了一下。橙子的眼睛余光扫到了这个笑，立马警觉地聚焦盯着黎。 你笑什么？ 黎却轻松地看向别处，伸手过来扣住橙子的手心，微笑着说，走了，找地方歇歇，等天黑了再飞行，听听看，听听看。飞行？橙子现在搞不清楚，他这只超级宠物到底是个爬行动物，还是鸟类了。橙子被拖着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上寂静的只听到野草沙沙的抚过小腿的声音。黎的唇边始终挂着一个艳足的浅笑，仿佛刚才啃了他一口，基本上饱了。那难道是爬行动物吃人的方式吗？橙子的心里揣了鬼胎，为方才的小鹿乱撞又是迷惑又是懊恼。他居然被一只爬行动物给啃了。或许他应该狠狠地踹离一脚，告诉他即使饿了也不能拿主人磨牙。可是作为主人，对待宠物是不是应该不要下手太狠？否则会不会有虐待动物之嫌啊？可是不教训他一下，他怎么知道规矩啊？自己得提醒他，物种有别，规矩不同，不要再乱冒犯他岌岌可危的清白，这样子很容易擦枪走火的。橙子在想，他现在踹他一脚会不会太晚了？以他爬行动物的简单大脑思维，会不会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踹他？会不会给宠物留下心理阴影啊？正在橙子纠结着要不要踹出这一脚时，黎却开口了。出去以后，我和施展幻术，尽量隐藏踪迹，以免龙族的人找到我们。橙子心头一惊，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晦涩地说， 他还会找来吗？ 黎拉着橙子的手僵硬了一下，听到他干巴巴地说出那个他字，语气饱含了那么多的苦涩味道，引得黎的心底一阵刺痛，嘴角的微笑迅速隐退，阴着脸回道， 我会把你藏好的，不过你最好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生硬的口气让橙子迷惑了， 把我藏好？他的目标不是你吗？ 因为你是我主人，你得保护我。 啊，保护他，让自己和一个动不动搞爆炸的人对抗啊？除了当炮灰，他实在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的实力了。再说了，会不会连累到爹娘啊？如果他在爹娘家里也搞个恐怖活动，那岂不是…… 想到这里，橙子猛地停住脚步。 黎的手被扯住了，不解地回头，看到橙子睁着一对眼睛有些惊恐地望着他，颤声道， 我不回去了。 黎的眼里忽然闪动着喜悦的光彩， 那我们回索物谷。 不，我们先到家的附近偷偷看看，然后另外找个地方住下来。 橙子可不想继续当野人。黎的眼光又暗淡了下去，却微笑道， 你是担心我会连累到你家人安全吗？ 正是。 那你为何不直接赶我走，一个人回家呢？ 橙子想都没有想过这样。 因为我是你的主人呀，遗弃宠物啊是不对的， 哪怕是惹来大麻烦的宠物。离的眼里顿时盛满欣喜的笑，看得橙子一阵心软。小动物是多么怕被抛弃啊，要爱护动物啊，同学们。李紧了紧他的手，你放心，我自有安排，他的目标是我，无论躲到哪里也迟早会发现，该面对总要面对，我却不会允许那种事再次发生。橙子的担忧居然因为这一句不会允许那种事情再次发生而平静了下来，他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如此信任一只爬行动物。离拉了他走进了一处树荫，停下歇息，两人倚了树干席地而坐。离向橙子的肩头靠了过来，像只猫一样懒洋洋地倚着，头搁在橙子的肩上。离的头发扫到他脸颊，橙子不自在地扭动一下，却招来离一句不悦的别动。嗯，晚上还要飞好远的路呢，我要睡一会儿。说着合上了睫毛，舒适地打起盹来。橙子想想也是啊，如果他太累了飞着飞着掉下来，心中一颤，疲劳驾驶要不得啊要不得，还是由他睡吧。离的呼吸很快变得匀长，真的睡熟了。橙子不禁偷眼望去，看到离纯洁的睡颜上蕴着一个浅笑，仿佛梦到了什么好事。他不由得也笑了，这只泥鳅睡着时还是蛮可爱的嘛。橙子也想眯一会儿，却睡不着，想着家中那张存折不知道有没有被烧成灰，如果烧毁了或许可以去银行挂失，再想办法提出钱来，但手续会很麻烦，何况他所有证件也都留在屋子里，说不定都给毁了。越想心中越烦恼，忽然想起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信号啊，赶紧掏出手机按下红键，电虽然不多了但总算能够开机。不一会儿数条短信嗡嗡地传了过来，几乎把他的手给震麻了。 橙子对不起啊，我一按灯的开关你的屋子就炸了，我不是故意的，果果。 橙子一头黑线，这蠢女人该不会以为房子是电灯给炸掉了吧。 警察说屋子里的爆炸是雷暴不是煤气爆炸，你究竟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要遭雷劈，还险些打偏在老娘身上。 他们就是一些高等爬虫，除了放闪电还会什么呢。 我是大胡子摄影师的演播者三宇成诗，我们能不能火得靠您的订阅评论和点赞呢。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